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 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七十二变， 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用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决战雪山之巅，两帮游客海拔4680米群殴，咱们瞧瞧去。 打！对，就这样，撕得挂了，快！ 哎，不行不行。撕挂了就算犯规了。 什么犯规？ 拳击比赛这打还得打有效果， 打拳击 记分， 打拳击还敢那个？对对对， 你还看什么？ 你看你看这视频多好啊！ 哎呦， 你看， 哎呦， 你看，哎呦，你 这是在玉龙雪山上啊？ 哎，不是，人家都穿着 大棉袄， 他怎么变成裤衩啊？ 这 这不是撕吗？ 撕成那样， 哎呦， 活生生给扯成这样。 不是背心，那是短袖， 特别短，人长袖。 哎呦， 愣给扯成短袖， 干嘛呀？ 那哎，玉龙雪山有一个4680米的有一碑， 干嘛？因为在那儿争夺氧气。 不是，这不是得观景。你没去过玉龙雪山吧？ 你去没去过？ 没去过。 哎 呀，哎呀，我去过。 哎，我也去过。哎， 谁问你们俩了？ 您问没问我去过？坐 起来了啊！ 坐那索道上去之后啊，就是那观景平台， 给你锁那儿 碑。那碑呀、啊，那是一个照相的绝佳地点。 玉龙雪山特别漂亮。 你是没去过吧？ 你没去过吧？开着2000多米，一直到4000多米，你可以租一个孔大衣、 棉大衣， 租一个，因为上面冷， 跟羽绒服似的。 这体验你得有啊！ 这积雪是终年的不化，你到那儿呼吸就困难了。 哎，但这个体验也非常奇妙，小猪，你应该去啊！ 对，尤其你抱着杯照张相。 哎，小猪，你这有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这个玉龙雪山有你的股份对吧？这劝道呢，干嘛就去一趟？去一趟？去一趟？ 玉龙雪山呀、啊，是世界的一个屋脊、啊， 著名景点。 这个现在不是玉龙雪山了，看这视频这是玉龙雪站了，是不是？干嘛呀？ 这些人啊， 因为什么？ 估计就是因为这蹬鞋踩袜子， 要么就拍后脑勺。 哎，他压他脚一下，那位骂街来的，你压我脚了。 他老谭，谁老谭？谁老谭？打起来了。 哎、我敢应该压你嘴。 哎呀，怎么又回到文艺晚会了？ 这具体的事儿啊，就是打。打起来之后啊，你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是因为你支持这明星，我支持那明星打起来。 嗨，这些， 或者说 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 他相信进化论，那相信不进化论，两边打起来。 扯远了，扯远了。咱们还回到这个正题上来吧，二位啊。 我上回在玉龙雪山啊，还看到有人求婚呢。 是啊。 可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打架。 对，这算是华山论剑。 因为那儿啊缺氧。 对， 这个上去之前呢，先发你一罐氧气。 哎，是发吗？得买吧。 反正这意思吧，你得带一罐氧气。万一 你去过没去过？ 我去过呀。 你去过？你那罐氧气是发的是买的？ 我那罐氧气没用，我那罐氧气一直抱着来着。 你下去得退吧。 不退，人不退， 不退呀、啊？那你就喝了吗？ 你 喝了吗？ 氧气是吸的，没有喝的。 我怕就下去以后，人家说你这不能出去，你这必须在这消耗完了。 没听说消耗氧气， 嘟嘟嘟嘟，我把这氧气给喝了。 好家伙，你说那是飞机场安检喝水？我们说玉龙雪山的氧气， 氧气 为什么没法打架呢？因为空气稀薄，一动手啊， 喘得慌。 哎。 气喘吁吁， 就脑供血就不足了。 小柱，你上过4000米以上的山吗？ 哎，没有吧？你看看，你得上趟玉龙雪山。 小柱今天话少，哎，发现没有？ 在高处他没有这种感受 啊。 哎，为什么没有感触呢？ 他没上过玉龙雪山。 哦、 玉龙雪山还是很不错的，这在4682米这有一碑， 有一观景台， 对对 对, 对， 有一索道， 对对 对, 对, 对， 到那观景台，在那碑那照相，绝佳的场地。 那还有个休息的小屋子 啊， 哎，可以让你提供你坐的地方。 有好几个点都有屋子，不是只到了4680米才有屋子。 再往上还有呢，还有碑呢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那个界碑，好像是就是 标志性啊， 对，标志性 多 高 了， 多高了， 哎。所以在那儿打架特别不容易，他得吸一口氧，抡拳当给那位一下。 没有，他没吸氧。 所以说， 你看视频里面，大家都夸他们身体好。 对呀、 啊，说这二位别的没看出来，身体好是真看出来了。 对， 我们这儿都抱着氧气，还气喘吁吁、头晕目眩。这二位呢，居然舞枪弄棒啊，不是不是，舞动拳脚， 互相打呀，你这多消耗氧气。 首先说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呀。哎呀， 应该枪毙！ 你这也太狠了， 你太狠了，不文明行为也不能枪毙，得教育。 对对，道德的谴责，好好教育，确实是。 我是怕他把自己也打坏了， 对， 本来就缺氧，你说这 对，缺氧一打晕了，当照自己来一 拳，真的是心疼他们， 对对对， 告诉对方打的。 因为我是知道这高原反应啊，虽然我没有，但是不排除，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 不排除。我听说呀，人家上去以后。头疼欲裂， 对，万一你上去就兴许有， 这个眼珠子往外突突， 这是要死的前兆。 就头两天适应那会儿 啊、 哦，嘴巴发干，哎呀， 嗓子眼发甜， 这是胸中盔甲被人家重锤击到了， 对对，要吐血， 反正是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 站不稳啊， 就是还能勾点老病出来， 对，比如说咳嗽喘。 灰指甲、脂溢性脱发、 牛皮癣都勾出来了， 那倒不会，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们还打架。 真是 说两句得了呗， 对，这就直接骂两句就完了。你压完叫了，听到压你嘴， 哈哈哈！你握手，拍张照，挺好，下去了。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但你得掂量这什么地儿啊？ 玉龙雪山有索道，4680那有石碑， 你去过？ 没去过。 回去正经清楚啊！ 你们俩都给我说八遍了。 一段决战雪山之巅，游客在4680米的高度上打斗的视频流传网络。事后啊，警方通报说，游客因为双方口诀引发打架，警方已经依法进行处理了。咱们街坊正好呢目睹了这一幕，评论说：“我都抱着氧气罐， 倒气儿， 他们还能在上面， 也倒气儿， 舞动拳脚，看来一年一度的华山论剑啊！”改地方， 您想停这儿再说吧。 乐。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高校宿舍没空调没电扇，学生被迫睡天台，校方说安装空调有安全隐患，咱们到现场看看去。那我就外边酒店，我就那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你 们自 己 多多保重， 没良心， 来日方长。 没有来日。 你是打算就再也不来学校了？ 没有啊，我上课呢，还得。 就是的，那什么叫就来日方长了？ 本来说咱们晚上恳谈会啊、夜谈会都开挺好的，但是 你那一个房间里有几张床？ 两张床， 对不对？ 我们大方床， 大方床也好，是大床房也好，能不能睡几个人？ 三个。 睡我一个呀、啊？ 能睡几个人？ 三个。 一个呀、啊？你怎么老惦着把你给塞进来啊？我那儿一个人睡，我入 他惦着把我塞进去的，他这紧着说仨仨的。 一个，我是睡觉不老实，必须是大房床。 你爱老实不老实？我给你捆在地上， 打地铺都认了。 哎， 睡那沙发都成， 真是有空调就行。 关键是我有女朋友。 别了， 过来看我。 看的时候我们不拦着，好不好？看的时候我们就躲厕所里。等看完了，我们出去睡觉。 哎呀， 这恨不得一宿， 酒店也得管。 我还跟你说啊，我们俩人还不怕看， 我怕。 酒店管啊是没有身份证登记的，我们带身份证登记，酒店不管。 谁说的？加个床，酒店都得说什么？ 行嘞，行嘞，就这么定了， 不加床，睡沙发，酒店不管，别来这套。 哎， 你以为我没开过房，没住酒店？ 有进没进？ 酒店可以允许大床也好，不大床也好，拿俩身份证是没问题的。 那不要，到时候咱们仨健康都完蛋了。 完蛋什么完蛋？ 又没有呼吸道传染病， 我也不把拿袜子塞你嘴。 晚上我可睡不好，好不容易摆脱你们俩了，一个说梦话，一个要起夜。 企业又上厕所不在你那屋， 我 就说 不行，我还要好好学习呢。我告诉你， 我帮你啊， 我爱学习。 哎呦呦， 别打扰我！ 你又不是小明，你还说你爱学习， 假装儿。 哎呦喂、 哎！你说你、 哎，但是我得说，那酒店空调真好。 嘿嘿， 得嘞！ 哎，你得了，你还没去哪酒店开房呢，你就夸酒店空调好。哎， 我就是没告诉你们住哪。 哎，你这个， 再见吧，后会有期。 不带着我走，姥姥，你看这学校什么条件啊？说给宿舍装空调，人家好多学校都装空调了，为什么咱们这不给装？ 你说说。 哎，你们这个北京籍的同学怎么说话上来就老了？文明吗？ 文明，老了还不文明？ 他都 逮回来，逮回来。 算了，你让老大走吧，人家有出路。 他是奔出路。 我是老四。 谁问你了？ 你是老六都没问，谁让你把老大放走的？ 哎呀，我说啊，就因为这么一个屋里边没电扇没空调，你瞧瞧你这，你疯了你！ 本来 屋里就热，你说你嗓门又大，你还又胖，你还挥汗如雨，弄个屋里边 怎么忍？ 跟澡堂一样。 嘿，我可忍不了。本来就应该， 你得说咱们学校哪年建校？ 哪年？ 一八八十二多大？ 你也不知道 哪年？快说哪年？ 具体的， 我真不知道。你原来我是真不知道咱们学校哪年。 你们北京籍同学真逗。 你哪儿的？你别来这个，别老北京籍，我说这是地域攻击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也没法回家睡了，是吧？这是河南，你们也没法回家睡了。 我还是回家睡吧。 你这话张嘴就来，这受不了。 首先说啊，这个学校校舍都什么年头了？ 什么年头？ 是不是？ 什么年头？ 线路得什么样了？ 快说什么年头？ 要想说装电扇、装空调，那得多大的举动？ 我先问你什么年头 啊？ 你们俩学考古的？ 你老 年头问问。 你老提这事儿， 已经快过保质期了。 多少年？多少年 保 质 期？ 保 质 期？ 咱这屋里有罐头啊？哪儿呢？ 你呀、 啊， 你是不是？ 你还说河南话吧？真的，我求你。 中， 就会一句中。 我不是说的。你们哎，本来外边热不热？ 热。 你们在屋里边这吵吵巴火的，烦不烦？ 不烦，这能泻火。要不然老大走了，我心里不平衡。 哎，人家自己开个房间，花的钱，干嘛让他住啊？ 那怕什么呢？ 这么八个人都跟着去啊？那房间住得下吗？ 住不下。 你 可以轮住啊！ 你想这个主意不错呀、啊， 是不是？ 老敲门， 俩人一组， 哎， 对，进去。 房间 啊，聊天啊，喝水，出来。 那别老琢磨人家住什么了，那现在租房住宿酒店周边的那全火了，有钱你们也去住一个好不好？ 哎，你这意思好像我没钱似的， 是不是？ 就是没钱。 那我说着了呗。 哎，你本地有家没家？你还说我？ 我是旁边的那个邻那什么牛县。 牛县，我好像是 有听说牛县挺牛的呀。 关键离着远嘞。 你啊，你要不说普通话，你要不说河南话，你别他妈串着说。 哎，朋友， 你别老说你们牛县话，你知道吧？ 既然这样了，要不然咱们晚上啊，合资买一个西瓜。 那能降温呐？ 能降温啊！ 哎，合资买一西瓜，把西瓜套头上。 哎，好办法呀、啊！你把脚揣那绿盔里边，然后那西瓜冰过的吧，你怎么也能凉快半宿。 那后半宿呢？ 凉快一会儿是一会儿。 哎呦，你这都是馊主意。 你出个正经的。 我还有个好办法，咱们来一个人工降风， 合资买三个电扇，在三个角上这么吹。 咱仨烤鸭似的。 那还有合资一人买一个不就完了吗？ 哟，但是这学校线路可能支撑不了， 咱这楼这么老负荷不起。 嗯， 动物园里边那个大白熊夏天最热的时候怎么办？ 水里泡着。 水里泡着， 怀里抱着冰。 对了，弄块大冰坨子，大北极熊往上一趴，咱们也弄几块冰趴上。 没地儿找这东西去。 你买几个冰镇的矿泉水，搁在凉席上一裹，棒硬冰凉，你往上一躺。 那你晚上睡觉难不难受？满床咕噜。 你嗨，你别就弄俩，你别光弄俩，还弄大大小小的。 他永远冰着你那俩肾。 哎，我跟你说，甭冰着，硌着都受不了，就得老企业。 我说你老企业，老企业，那俩冰可乐没放对地儿，别再砸着人下边的。我是说，得放。 豁然上铺得呗。这日子没法过，这洗也学不了了。你们有什么好方法？我是没辙了，我已经热晕了。 哎呦，你这话说的还是很清楚的。 走 这叫雨天 没背 一地 没洗都让我接、哎、你这学怎么上的 一人为本吧 这叫沐天席地 哎一人为本一人为本 等你这好词儿别瞎用啊 走人 哎呀早来呀早来呀你看 这儿我了这儿画着画着我鞋在那儿呢别动着 你怎么跟上课占地方一样甩鞋占东西 那不行站晚了这儿过风过得快着呢 哎呦你们啊都没有经验跟你们说在天台上睡觉得先烧一遍水第一烧水第一干净第二把这个热气腾完了之后把这啪席子一铺再往上一躺 嘿干包 哎有道理有道理哎那什么老三你帮我也这儿烧上你给我这儿也烧 上 给我烧上 老三这儿烧老三这儿烧了老三再给他烧一个 来老三 水不够用的你这画地盘还真是哎你别说往这一躺还真舒服哎呀哎你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有蚊子你看看我都想到了 蚊香 买蚊香 哎呦老三这儿 去 老三往这儿去 我不买去我这不去不要不要不要 我撅一把撅一把 一盘 那么多呢您这要烧完你看 什么叫烧我不到清明节我烧不完 你等快是不是暖一屋了都快、 哎、你刚才照着哄我时候想的是一屋的了吗 哎呦喂 你看还不管使吧不好使吧这得摆四盘头顶一盘小心一盘左手一盘右手一盘 哎 我感觉还是清明节呀、这没出伏天啊全国各地都像火炉一样我们说的这个高校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学生被迫睡天台的事儿是个真事儿发生在河南这所高校内啊别说没空调同学们呢确实受不了向学校提出申请校方回复安装空调存在安全隐患同学们的申请得到了我们高度的重视但是我们在研究解决方案宿舍没有空调电风扇学校周边的住宿酒店租房生意都被带火了经常有同学去周边的酒店开房间住宿或者是直接在校外租房可是每学期都花了800元在学校的住宿上结果连风扇都没有这让同学们感到有些失落 老大还回来吗 老子 还回来吧 学校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应是如果在宿舍加装空调的话要改掉原有的线路会存在安全隐患并且增加的费用很多是家长和学生也会存在分歧所以呢就等下个学期领导商榷好了这个事儿之后再按照方案呢逐一解决 老三我在酒店里开着空调睡在大方床上我一直在琢磨 我就这些大方床的 你们哥几个睡着睡着下雨了怎么办呀 上你那屋避雨去 快

是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我说咱能不离吗？ 不行， 张嘴一个离婚，闭嘴一个离婚， 实在过不到一块去。真的，一年365天，360天都在吵啊，有意思吗？有劲吗？咱们以后各走各路，我先收拾收拾东西，过两天我就搬走啊。 你别的，你真的真的，咱别这一来就离婚，一来就离婚。哎呦， 喂， 哎， 哎，哥， 哎呦， 这儿的哥， 我得叫你哥。 哎，别呀，哥，怎么事儿的哥？最近没钱了是吗？ 不是，哎， 怎么了？您说的哥，什么事？ 比没钱还烦呢。 谁欺负您？哎，兄弟替您拔创啊！谁敢欺负您，哥哥？ 你嫂子？ 那没办法了，哥哥。这 哎嘿，别，咱别这、哎、到这时候调门降下这么多了呀？ 不是，我说哥哥，这两口子事儿别人没法插手，对吧？嫂子，那您说我们能说什么？得您自己解决。哎， 你嫂子憋着跟我离婚呢？ 啊，这您得好好劝劝呐。 劝不住啊， 那使劲劝， 使劲了， 跪门， 跪了， 磕头， 磕了， 鞠躬。 人家 使狠的， 不是人片儿领以为我是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都找我谈话了。 您就差烧香了吧，哥哥？ 烧了，要不然人家不要带走了。 哎呦，您选错地方了，您关上门烧香就没事了。 你嫂子倒让我进去啊。 不让您进呐。 嘿、hey, 我给你找一开锁公司把门撬 下去。对，兄弟， 怎么着？ 养鳖千日啊，用鳖一时。 哥，您那嘴不清楚，您再说一遍。 不是养兵千日啊，用鳖一时。 哦，我刚才听错了，我听说养爹千日，用鳖一时。您怎么能够叫爹呢？ 哎呀，我跟你说呀，兄弟呀， 哎，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为哥哥啊 养鳖去？ 两肋插刀， 您说怎么办？ 我怎么说得出口？你不知道你嫂子平时在家里都怎么骂我？ 我对你已经失望了，失望了，忘了，根本就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男子汉，子汉，汉。 哥哥，到底怎么骂您的呀？ 哟，对不起啊，兄弟， 我们嫂怎么骂您？您学学，我听听。 不是，我这一回忆啊，让你等了5分钟，一点声都没出，真是的。这个，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您说， 也就你能帮我这忙。 那没问题。 我想啊， 怎么样？ 就是你呀、啊，跟你嫂子。 什么？哎呦，哥哥，不合适吧？虽然说嫂长得也不错，人也挺好，我也挺喜欢。那毕竟您现在跟您一块儿过，你说我这带走， 兄弟 怎么好意思？ 兄弟， 哎， 呸！ 哎呦，你踹我干嘛？ 我说你，我说不出口来。 您刚才已经跟我说一遍了，我已经拒绝你了。 不是，不是让你 我是想让你 啊， 跟你嫂子， 我就说不合适吧。 耍一回流氓。 什么？哥哥，这是心里话吗？ 哦， 我这正人君子，我哪会耍流氓啊？ 兄弟，咱们别的不说啊。 啊， 刚才你说的为我跟你嫂子这事儿，提示我得出狠招。 对呀， 我这招狠不狠？ 让我耍流氓，那嫂子今后 我就问你狠不狠？ 狠，太狠了。 狠不狠？ 狠狠，你把嫂子豁出一回了。 狠吧， 没问题。 再者说了，我这块儿跟你这块儿，咱俩谁像大哥？你说你长得跟五大三粗似的，是吧？ 三粗似 啊！我说你五大三粗的。 咱换个词儿吧，哥哥，你就说。 哎， 哪怕那个身强体壮的。 啊，对对，你长得是人高马大的。 哎， 连鬓络腮的头发， 头发 还有胡子， 哎呦， 一眨半的护心毛。 哥哥， 哎，这胳膊上还纹着米老鼠、唐老鸭，你多像一个啊，就是这混的那个老大。 不是哥哥，那也不是流氓啊。 我哎呦，你怎么的？我能真让你耍吗？就是赶一黑胡同，你呢拿一个手电一晃你嫂子眼睛， 然后 你给我粘住。你只能啊，我告诉你，你必须啊，只能语言上啊，这个学微的过分一点啊。再过分我跟你急啊，手不许动啊，不许摸你嫂子一下，摸你嫂子一下我刚才就咬你。 不是哥哥，那您来不好吗？我觉得您更像流氓。 兄弟，你是这么回事啊？我表达的不清楚，是这么回事。你咱俩演一出戏。 演戏？ 哎，一小胡同，你嫂子在那儿走，你呢过来好像是坏人要欺负你嫂子，我这会儿来一个英雄救美，我三拳两脚把猛虎打死，置你于死地。 哥哥， 我跟你嫂子我们两个人重归于好， 哥 共享天伦之乐。 您共享， 我这回啊，我好好办一婚礼。 哥哥， 哎，婚礼上我给你打三杯酒。 哥哥，我都死了。 没事，我跟你嫂子好了。 您好，我死了。哥，我得要活的。 我知道这假的，就你打晕了，我一碰着你，你就 我就飞走， 就是倒地。 哦，倒地行啊，这么说没问题。哥哥，这忙我帮了， 谢兄弟， 没问题啊。 哎， 得嘞，什么时候？ 明儿个号干的。 可是那个哥哥，小戏人我没经验呢。 电视里边演啊，没看吗？小妞， 小妞， 给爷乐一个， 给爷乐一个。好 嘞， 还有吗？ 陪爷喝酒。 好嘞， 行吧， 就这一句就行了。 啊， 行嘞，哥哥您放心吧。 哎，别演答了啊。 哎， 哎呀，这么晚了，今天下班可真是。 哎，你怎么到那儿了？ 好像是 你可盯着啊。啊， 完了以后明天还早。 站住。 干嘛？干嘛？ 一个人啊。啊， 怎么？ 小爷妞给你乐一个。 什么？ 不是，小妞也给你乐一个。站住。我还没给你乐一个呢。哎， 好，光天化日你敢欺负妇女，你跑得了吗？你给我再来吧你。 哎呀，我还没乐一个呢，饶命吧，饶命。 好你啊， 你老公小心啊， 你干这事儿。 不是我， 你像话吗你？ 哎呦， 你说你这么做对吗？ 哎，不对。 当初商量的时候让你是这么说的吗？ 怎么说 吗？头一句就说错了。 我应该说 啊 啊， 那个， 我， 你们什么情况啊？ 不是，小爷 媳妇儿，靠边，我对付的。 不是，我 这种社会上的败类分子。 不是我， 我三拳两脚把这分子打死。 别介， 媳妇儿，我告诉你，我是爱你的，我让你看看，你要是失去我，你得多么的后悔。 哥哥， 让你看你这大哥啊， 哥大哥，手下留情。 你就这么不像 我，还得随份子呢。 啊，随份子， 你把这份子给留下吧。 好，你还要坟地。好，你也知道你踏上了不归路。媳妇儿，你看我啊，我这一下我让他 行， 再认了。 哎呦，大哥留人吧，没说要这么狠的。 扬子晚报上正式报道这么一个非常蹊跷的事儿，哎，蹊跷中有可乐。张先生为了挽回坚持要离婚的妻子杨小姐的心， 找来一些朋友假扮流氓在路上调戏妻子，然后自己来一次英雄救美。当时张先生的确是成功了，只是没想到这个事儿很快就穿帮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啊，11点多，这张先生的朋友打电话给杨小姐，说他喝多了，让杨小姐来接他回家。张先生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一群朋友架着他跟杨小姐回家。一开始这杨小姐没在意，但是后来听到这几个人说话都是外地口音，刺耳又似曾相识。结果在回家的途中，张小姐辨认出这些朋友里有几个就是那天在路上调戏自己的小流氓。 第二天啊，一早张先生啊酒也醒了，杨小姐开始对张先生严刑逼供，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而且说自己已经问清楚了，这几个人就是那天来调戏自己的人。张先生酒醒了，就遇到了当头一棒，脑子一片空白，怎么办啊？承认吧。要说这男的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也是真不容易，但是这女孩也得自己想想，为什么不做家务总挨泡吧呢？都年纪不小了，还是啊好好的安心过日子吧。 哎，她丈夫也真是挺爱她的，不为了挽救婚姻和家庭也不会出此下策。当然小助理，你能出此下策吗？ 不行，我打不过王大磊。 这朋友更不容易啊。 嗯，你跟我在这儿吗？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家属院。张阿姨，什么事儿啊？我妈不在。 不在家呀。 嗯， 我就是来找她，告诉她街道组织活动，然后她去看。你妈又干嘛去了？ 买菜去了。 又买菜去了。 嗯。 哦，我没她看见她呀。 你也去买菜了 啊？ 您是东市西市？ 我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我也没看见她。 没关系，早晚一天会遇到的。 这叫实话。 哟，他张爷来了。 哎呦， 我屋里坐会儿，屋里坐会儿。 在家呢。 啊 啊，哦是。 张爷，你这眼睛怎么就红的呀？没睡好觉啊？ 红了吗？那是最近呐，这个节目看多了。 别的不说，您得注意用眼卫生，不能说数完钱揉揉眼，摘完菜 谁 揉揉眼。 谁跟你似的啊？我不那样。我就看那节目，看那个真人秀，那个节目特别的感人。你不知道啊，那里头那个人呐，那不容易呀、啊，那个苦拼苦挠的，给我哭的。 啊，真的有几个出来唱的那个样太可乐了。 有几个太惨了， 惨的我都不带看的。 哎呦，乐的我一个没看着啊。 等会儿我妈，她一会儿回来。 是是 是，你妈怎么还不来呀、啊？要说你妈。真是能买菜。 这会儿正播相声呢，听相声吧。 哎呀，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的。 怎么了？ 我掉沟里了。 哎呦，这挺好玩的，那个相声谁编的也不知道。哎，我这人感情还比较丰富，我爹他可乐，我一下我眼泪就下来了。 咚咚咚，中国梦秀 又开始了。 我有一个哥哥，我哥哥他是以前是一个国际的武术冠军，哥哥生病了。 哎呦， 我这 唱，哎呦， 我这， 哎呦， 酒吧里唱， 哎呦，哎呦， 不是闺女，把咱的电视调大点声。哎、你张莹这点声，我听不见电视里说什么了。 我有一个哥哥，我哥哥呢，在12岁的时候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什么奇怪？ 我当时全家陷入了一种崩溃的状态。 哎、 突然我爱上了音乐、哎、作为一种我逃避。 闺女，把电视调大点声，我听不见了。你张阿姨这声太大。 我也有一个哥哥。 哎呦，谁还乐得出来呀、啊？还有一个肯定特惨。 我哥哥跟我长得是一模一样。 这太惨了。 我们两个人经常给大家带来笑声。 哎，我双胞胎专样了的。 可以表演一些特别的喜剧。 我认识这俩。啊。哭早了，这哥俩说相声的。 浙江这位张阿姨啊，是一个综艺节目迷，里边的槽点泪点都特别多，惹得阿姨老是情绪激动，痛哭流涕啊。 人家提起哥哥，他也跟着着急；人家提起妹妹，他也跟着掉眼泪。哎呀，一开始啊还好点，后来呢看的时间长了，老是呕吐，一吐还停不下来。张阿姨以为啊自己是得了胃病，但怎么也没想到，就是因为看电视好激动，得上了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您说说，看节目咱别那么太入戏了，是不是？ 快乐大街876号的街坊说了，啊，宁可看电视也不参加扰民的那种广场舞，哎，真是中国好大妈呀。 结果张阿姨听完这句话之后，您听听张阿姨家里头， 滴答啦滴答啦啊滴答滴答啦。 为什么音乐声音开得那么大呀？就是这惹了张阿姨的声音。 哎，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72变。 王大磊呢跟女朋友在电话里吵架，吵了很久很久啊。王大磊也是不大那么懂事的，你就让一下女孩呗，吵着吵着就手机都欠费了。王大磊心想，这下可算安静啊，没钱你坑不能怎么着吧。结果没想到他女友又打电话来，因为他竟然已经帮王大磊充了话费，然后王大磊硬着头皮继续吵。王大磊呢和他女朋友在一块儿，哎，俩人有时候撒娇的时候，关系好的时候互称老公老婆，其实谁也没想结婚的意思。这边他女朋友先说，老公我想吃面，王大磊就说，好，我跟你去买去。嗯，买回来都凉了。那我给你煮，我不想在家里吃，我想吃外面的。那我带你出去吃就行吗？人家不想出去了，那我出去买回来给你煮行吗？不，搞得家里全是味儿。喂，你到底要怎么着？我就想吃面。 小花啊跟前男友俩人咧巴了，就是吹了。小花呢主动提出来，因为她觉得这占尽先机，跟那男的说，哎，你分手吧。那男的很低沉，我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小花一听，别问了别问了，我爱过我爱过行吗？爱过。男的说，不是，我是想问淘宝上绑定的我那银行卡你解除了吗？ 中午准备睡午觉，窗外一个6-7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游戏，一个追着另外一个跑，追到以后再换另外一个追，一个中午都在不断的重复这个游戏，乐此不疲。王大磊被吵得不行，开窗对他们说，都一中午了，你们俩就这样追来追去，无聊不无聊？小男孩停下脚步，看了王大磊一眼，怜悯地说，一点也不无聊，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那有人问，小柱，你为女人哭过吗？哎呦，小柱当时已经急了，啊，哭过吗？何止哭过呀。哎呦，对方问，你为哪个？为前女友。小柱，不是，是我妈。哎呦，打得我老惨了，哭得我嗓子都哑了，该不让我吃饭。 老师今天问大雷，我们学习的笑里藏刀这个词，大雷你理解了吗？老师我理解了。好，那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大雷想了想，刀，我再来一遍吧。刀。 期末考试，王大磊举手了，报告老师，我要交卷子。老师说，你着什么急呀，再仔细检查检查吧。王大磊说，老师我都检查好几遍了，真是一道题都不会。小花说了，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鼻子女人跟我撞衫。结果医生说了，你忍着点吧，医院不能给你特制一套病号服。 李小花啊交了一男朋友，过了半年了，这男的说话呀总是啊，没激情，爱答不理。小花急了，那天实在憋不住了，过去跟他嚷嚷，嗨，你那男的，你为什么对我总是冷冰冰的呀？啊，你就不能热点吗？啊，让我感觉到温暖。男的听完了抡圆了，啪，给小花来一大嘴巴。怎么样，现在有点火辣辣的感觉了吧？ 老师问大磊，你口口声声的说对数学的感情很深，为什么考试全错？大磊也很委屈，错又如何，感情的事不分对错。李小柱呢心仪一个妹子很久了，于是呢借机会找她帮忙。事成之后，李小柱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呢？